听众朋友，北京市打赢蓝天宝贝战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发布，计划在完善机制、移动源低排放化、扬尘污染管控精细化、科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能源消费清洁化以及应急联动六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移动源低排放方面，北京市打赢蓝天宝贝战三年行动计划中提出开展载用车超标排放联合执法，按照环保部门检测、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罚、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的联合监管机制，对于排放超标的外部车辆不予办理进京证，对于排放超标的本市车辆上路行驶的加大处罚力度，对全市域重型车氮氧化物排放进行检测。与此前的清洁空气质量计划不同的是，这次的三年行动计划在对重型柴油车执法检查中首次加入了氮氧化物排放检测。在朝阳区金展路附近的672路公交总站，市区两级环保执法队员还采用了一款新设备对场内的公交车进行氮